的对面，遥远却又触手可及。看得到的时光，听得到的岁月，时光不变，记忆不老，青春的印记却永远留在了我们身边。在每个夜晚的相守中，九八二深情不变，听得到的温暖，看得到的守候，活力调频 FM98.2 Fresh Radio， 青春的心，年轻的爱，从未改变。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我们相信声音的力量，它冲破黑夜的暗哑，打破现实的僵局，让每一个人都拥有再次绽放的可能性。全频可视化电台北京青年广播 FM98.2 兆赫联合荔枝 FM 燃烧吧982主持人选拔大赛现已开启，即刻起请登录北京青年广播官方微博活力982和官方微信公众号982魔力工厂参与报名。来吧，我们和您一起燃烧青春。 我生活的话题有香烟、足球、西装、游戏，偶尔认真做饭，大部分拿方便面当晚餐。 我的生活话题有口红、香水、长裙、旅行，偶尔不修边幅，大部分出门的时候一定要洗头。后来我爱上你身上的香烟味， 我喜欢在旅行中拍下你的美。 我们学会爱别人，同时享受被人爱。 每晚19:30至20:，博古点秋香，做最真实的自己。 各位好，我是张彤，您现在正在收听收看的是北京人民广播电台青年广播 FM98.2， 每天晚上的19:30为您准时直播的博虎点秋香。我们是一档大型的全媒体可视化的互动交友平台，希望在这个平台上发现年轻人的情感世界、情感问题，以及用年轻人自己的方式来交流我们情感世界中的哪些事儿。 没错， Hello 大家好，我是一梦啊。那么我们982呢是一个可以看的广播，欢迎您搜索微信公众账号982魔力工厂，点击右下角的视频直播，可以和我们实时的互动。同时呢，您还可以关注我们深度合作的平台花椒直播，搜索活力982就可以看我们啦。 当然在北京地区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可以通过我们的 FM98.2 和 AM927 来同步收听我们的节目。今天呢，我们的嘉宾是我们俩的共同的好友， 是的，是的， 怎么说呢？是一个非常优点很鲜明， 没错， 也有一些小槽点的姑娘。 其实一看 槽点， 一看了就知道是一个女汉子啊。 是，为什么一上来就说人是女汉子？ 不是啊，待会儿她说第一句话，大家都应该知道了。 咱俩不用 diss 她，她自己可以 diss 她自己，是不是？ 对，没错。来， 来，雨璇，赶紧打个招呼 啊 ！Hello， 大家好，我是雨璇。然后人送外号八爷。 哎，对，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也是八爷是个好。好姑娘， 对，今天我估计很多看到花椒直播和我们的这个酒吧魔力工厂的朋友们会觉得，哎，八爷霸气到来哈，觉得哎，这个八爷会是一个什么样的汉子？结果一上来发现，哎， 好姑娘， 是个漂亮的姑娘小姐姐，哎，你这个为什么叫八爷？ 而且 有什么故事没有？ 而且你没有发现雨璇的这个发型是飞天小女警的发型吗？ 是你给我起的这个外号好吗？我明明是刘胡兰头， 都是女汉子，来吧， 就是叫八爷，其实是高中叫起来。主要是因为我的生日是在8号，然后那个再加上性格啊，大家都懂， 就是 是一个面朝大海上的花开的一个要吃一顿有尊严早餐的女子，对，然后所以说大家都叫我叫八爷， 每天劈柴，然后扛砖。 哎，你为什么就不能把我形容的文艺一点呢？ 因为我了解你，你不是这样的呀。 没有，其实雨璇刚接触起来他还是比较文艺的，但其实你要跟他接触时间长了之后呢，就会比较 好好说话， 就会比较爷们儿，你会觉得哇的天哪，他简直都是可以扛几袋大米能上楼的那种女生，非常的彪悍，但人真的非常的善良。 是，我觉得这一点我是非常的赞同吧。 对， 因为不赞同的话这下去之后 后就得挨板砖，就得 挨 打了。 对， 今天雨璇是带着他很多的故事，带着他很多的可以分享的一些，我觉得情感的、也不算经历吧、情感的一些想法，跟我们进行分享一下。你平时我觉得我们俩太了解你了哈，你给大家稍微介绍一下你平时的兴趣爱好啊，性格是什么样的，给我们普及一下。 我的性格啊，就是 雨璇可以稍微往我们这边坐一下。 OK， 好 ，OK， 有点远，然后感觉就是说要亲密一些，是吗？ 对，没错。 你觉得第一没好久不见，咱们就这么有隔阂吗？对不对？ 就是怎么说呀、啊？就是描述自己是吧？ 对 对， 这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描述自己，因为我觉得我优点太多了。 哎、哦、呦、 啊， 就是这 25分钟够吧？ 可能有点难吧，最大优点那都看到了，长得美，对吧？ 啊、是是是。 然后温柔善良，对不对？还很贤惠， 对 不对？ 贤惠这个不认同啊。 其实我觉得我是那种，就是刚才也说了嘛，女汉子，这个女汉子，我觉得有一个体现，就不光是刚才梦梦说的，就是这个体力啊各方面的、我觉得还有就是说我的性格，我的一些想法上，就是一般女孩子会喜欢浪漫，我特别喜欢理智。 对，雨璇她是一个非常 我特别不浪漫的 一个人，就是偏理性的一个姑娘。 那你男朋友要是给你搞点小浪漫，你就觉得 浪费钱， 他会觉得浪费钱，他真的是这样觉得的 啊、 他真的会这样 觉得，真的就是我可能比如说他要送我花什么的，我可能先很感动的，就是当时可能不会说什么，过两天我可能会告诉他，我觉得有点浪费， 他这花都蔫了，你说值不值当的，是不是？ 对啊，就是我觉得就是还不如吃顿饭去呢。 原来是这样啊， 对，会这样， 就是很实际很实在，而且我们也觉得有一个标签贴在他身上非常合适，就是独立。其实他之前雨璇是一个长发姑娘，是扎着马尾辫的一个姑娘， 原来长发及腰， 对， 然后是长发及腰带你，就是带我长发及腰你娶我可好，然后差一点长发及腰的时候一剪得下去。 但是我觉得剪完这个头发显得非常干练啊。 我觉得性格也更加鲜明。 对， 是遇到什么挫折了吗？ 其实是无关的，很多人说女孩子头，就是我在知乎上曾经看到过一个问题，就是说女孩子剪短发到底是因为什么、其实我觉得跟这个感情是没有什么关系的，尤其我这个人其实我是那种行动派，就是我做事儿会做得非常的快，就是我这个头发就很简单，我有一天在床上翻来覆去，然后看自己原来照片，觉得都是那种黑长直、看腻了，然后就想剪个短发吧，然后就跟老师聊了聊，说剪一个什么样的短发，然后结果第二天就去了理发店就剪了短发。 哎，那你还挺理智，还跟老师聊了聊。 因为大三了，你要考虑一下出镜那个效果啊， 对， 怎么着， 注意一下自己未来的发展。 对，然后包括打耳洞也是，就突然有一天，哎，那打扮，哎，一看他们说冬天正好合适打，下楼就打了耳洞就回来了。 哎，其实通过这样的聊天，发现雨璇其实她疯狂的背后，她还是有理智的，考虑到说这个事情到底合不合适。做该做到什么程度，他其实心里有谱了哈。 没错， 就是梦梦还要好好学习一下啊。 微梦已经学习了3年，然后然并卵，然并卵， 而且我还没有带跑他。我刚才雨璇也说了，她特别，雨璇是个很独立的姑娘。 没错， 不仅如此，而且她说她很偏理性，偏理智。 对， 接下来呢，我要说一下，雨璇有一个爱好，你猜什么？ 你让他自己介绍 吧。我特别怕他吐槽哦。我来上你两个节目， 先让这个张彤猜一下。你觉得他爱好是什么？ 我觉得啊，骑马、射箭、摔跤。 拉倒吧！哎，我跟你说，咱们女汉子还是有柔情的一面的啊。 啊，那比如说呢？ 那比如说 扎小人儿。 没有，先说一个不理性的，而且非常理性的，他喜欢数独。 啊，数独我也喜欢，但是因为智商跟不上，所以放弃了。 对，哎，张彤说这话的时候，我在他旁边，我们前段时间一起去参加了一个 比赛， 然后我们一起在去武汉的高铁上，我们先聊天，然后聊完以后，他说困了，睡会儿，我就掏出一本书，张彤说什么？你这种时候还要做题吗？我说不，这是游戏啊。然后我就发现他发现我在填数字， 这反而更催眠好吗？ 然后他喜欢这个，还有一个呢，就是他今天给我们带来的，让雨璇自己给我们介绍一下， 放大招了是不是？ 放大招啊， 来，放什么大？ 就是其实我这个一直比较尴尬，作为一个学播音的同学，然后按理说应该是多才多艺可以展示的，但是我往常是没有才艺的。为什么？因为我的才艺是画画。 画画在舞台上不方便展示。 我其实我是这样，就是我们老家，我是太原人啊，用我们老家有句话来说，我是一个特别格料的人，格料别扭，就是这个意思。 我爸就说我说这个在小的时候， 嗯， 然后就是原先吧，一直从小喜欢看百家讲坛， 嗯， 然后以前高中参加过模拟联合国社团，是聊政治的， 嗯， 然后高二分文分理的时候，所有人都觉得那这种人当然是选 文 了，文 啊，对啊， 然后我就毅然决然的选择了理科， 你真别扭呢你， 然后后来漂亮了，我从五岁开始学画画， 嗯， 然后一直画到17岁，当所有人都以为我可能就算要走一个 以后走美术生 了，出生的时候， 嗯， 我跟我爸说，爸爸我不想画画了，我想学播音， 对呀，真没劲， 一死各了本， 对，然后所以是一个特别各了的人，但是美术到，嗯，就是我上了大学以后吧， 嗯， 就是虽然说学了这个专业，把这个当成将来自己一个职业来对待， 嗯嗯， 但是画画一直是我一个兴趣爱好， 也 没放下， 对，就比如说我自己的微信头像， 嗯， 是我自己画的，当然我从大一， 那是真简单呀，那个头像，真叫简笔画。 我跟梦梦是一个宿舍的嘛， 嗯， 当然我从大一就说要给他们一人画一张，虽然到现在都没有动手，嗯， 所以今天， 对，我相信毕业之前我一定会给你们画的。 我觉得今天就是一个很好的一个机会，因为什么？因为咱们是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大家其实你在画画的过程中，包括你画成什么样，大家都可以看到哈。我觉得今天八爷哈，带着自己的霸气来了，就一定把他这个霸气的简笔画给大家看看，究竟是这个有两把刷子，还是说骗人的哈？今天见分晓 了。我还真没提前没设计梦梦的，那我就画一个简单的速写， 没问题啊。 梦可是美得很明显的。 我的妈呀，张彤， 就是你要画张彤的话，一定要把他那俩大眼睛给画出来啊！你俩都大眼睛， 对，咱们都是炯炯有神啊！ 对对对， 我觉得在雨璇画画的过程中吧，梦，嗯，儿，咱们俩就稍微小吐槽他一下， 可以啊？没有， 我的天哪，那我一定 我 画不好了，你们俩想好啊，我再画你们俩，啊。 梦儿，你轻吐槽，因为他画你，所以我重吐槽， 哦，对对， 你就负责捧， 哎， 好不好？ 哎，真好。 来，其实啊，我觉得雨璇平时是一个特别独立，然后力气也挺大的姑娘，平时呢会自己一个人搬行李，一个人会， 哎，我可以边画画边跟你们两个人聊天的，力气大， 等会儿独 立大如牛。 好，你继续。 我觉得除了这个之外呢，我也想夸夸她，因为她是一个我觉得挺有担当的一个姑娘， 嗯嗯， 就是一起我们也有合作过一些作业，合作过一些就是事情嘛， 嗯嗯， 我觉得这个姑娘是一个不会逃避，反而会自己去就是把自己的分内分外的事情都做好，甚至还去帮助别人的一个姑娘。我觉得今天不管雨璇她的这个招朋友是找不找这个另外一半儿哈， 哎， 我都希望对，我都希望给她找一个就是同样也有担当的男朋友给她陪着她。 嗯， 对，这真的是一个好姑娘。来，你捧捧她吧。 我捧她，我不想捧她 啊。那你可以摔打她一下。 我还是挺想吐槽她的。 你说 吗？ 可以，啊， 小心你晚上你可能第二天早上就醒不来了， 见不到明天的太阳了。 就是刘雨璇吧，这雨璇同志呢，他特别喜欢吃， 嗯， 就是没有他不吃的 啊。比如说呢， 就没有他不吃的，就是只要是那东西放这块没了，就是他吃的。 就所以说，就是我们宿舍经常就是出冤案嘛， 对， 他们全都赖我，啊，但是其实可能就不知道谁来宿舍顺手拿走了， 嗯， 就只要是吃的没的全赖我，其他没的不赖我。 但你看他吃的他不胖， 嗯， 他很瘦就很气人，你明白吗？ 嗯，那这个是挺气人的， 嗯， 就是让人觉得疯狂吐槽，因为， 哎，能不能不要这样子？你们知道就是代价是什么吗？ 嗯， 我多吃一顿，可能我得在跑步机上要多跑一个小时，因为 我好歹爱运动，我爱锻炼， 你能不能安心的给我画画？ 我把你画的， 是吗？ 我说的我可以同时聊天。 猫儿，你没发现？你没发现人说了说这个吃多但是不胖的，不是说因为体质问题，而是因为人运动， 嗯， 对不对？所以说咱俩以后别只看到雨璇疯狂在吃， 啊， 而且不胖，咱可以相约去操场跑一圈， 没问题， 对不对？ 去南操跑一圈，嗯。 今天结果发现吐槽了半天，发现也没吐槽成，发现这是一个还挺有意志力的小姑娘啊。 还有一点就是她跟你，比如说女生之间会有吵架嘛。他跟我吵架的时候，他给我就是首先第一你哪儿错了，第二你哪儿错了，哪儿错了，第三你哪儿错了，他会这样，他一二三给你列举出来， 让你无法反驳是吗？ 很可怕的，对啊， 啊，你就觉得啊，把你的罪状一二三四全列出来， 我只会回他几个字儿， 嗯， 你给我闭嘴， 你也只能说这个了， 你给我闭嘴， 不然的话，这个模拟联合国辩论赛就要开始了。现在在我们的花椒平台上，我们已经看到有我们的6900多位朋友已经来到了我们的直播间， hello, hello, hello. 来看到我们今天霸气的八爷来跟我们分享他的这个精神世界以及他的这个情感的一些生活。 哎，我简单画了一个，因为这个笔，我一定要吐槽一下，这根笔太不好使了， 太顺溜了。来，我们看看画的怎么样。来，大家可以稍微的，哇， 我觉得你稍微就有点捧梦梦了，他长得不这样啊。 你拉的，不是，我觉得脸就是这么的小，而且清晰，很轮廓。 你画的是非常棒的，但是怎么说呢，就是你美化了他。 再近一点，再近一点。 这个有点像江南姑娘，她其实是一个十足的大大咧咧的北 东 北姑娘。 这 个 姑娘， 这个笔触可能有点诡异，因为这个、就是、 不是，我怎么看见我那下面是有胡子吗？ 是， 这叫阴影 山羊胡、啊， 能不能有点常识？ 我说这咋整个胡子呢？ 长了几个山羊胡、啊？ 就是阴影这个地方， 很好看。 很好看的， 你好好画一个。这儿今天有点 拿回去裱上来啊！ 我贴我墙上，挂我床上。 所以各位啊，喜欢这个羽泉的各位朋友们哈、啊，可以以后期待一下，接下来他会留下他的联系方式哈、啊。 是的。 如果您喜欢他的话，可以跟他成为好朋友，没事可以约让他给你画一个画哈、啊，也是可以的。刚刚我们的第一板块展示了这个羽泉平时的性格、兴趣爱好，以及他平时的一些怎么说，介绍了一下他的价值观啊，比较独立的一个姑娘。那么接下来我觉得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今天非常重要的。一个板块了，怎么说？ 好哦， 要深扒你了。 深扒你， 你这么一说，我非常的忐忑。啊、对，好朋友，对不对？ 没有关系， 我们俩会适可而止的。 是的， 使劲扒。来，我们的第二个大主题啊，我给羽泉起了就叫“爷们儿性格无处不在” 哎。 刚才他提到了这个磨脸，其实我觉得磨脸其实就是一个需要很。坚强的内心， 或者说我觉得就是说、一提到磨脸我总是有很多话不好意思打断了， 你稍微的注意一下自己的话语不要太长啊。 就因为就是磨脸对我来说非常的重要，重要何在，就是我前两天发过一条朋友圈、我说玩磨脸的七年，真的七年、玩磨脸的七年， 就你的人生的十分之一嘛， 对 不对？ 然后找到了一个自己为之付就是为之努力的目标，结识了一群志同道合的朋友，然后做坚持了一件自己非常喜欢的事情，这是磨练对我来说的意义。就真的就是我曾经我不知道我自己大学要学什么专业，后来就是因为接触了磨练，然后了解了，就是 感兴趣了， 就、 这个、 就是我的眼界就开广宽广了，就不只是拘泥于自己眼前那一方小的世界，拘泥到了整个大的世界，大的世界环境中，然后就想做一些事情，然后所以说考进了传媒大学，想做一个新闻人、啊，这么说觉得自己好伟大。 我其实没想到，咱俩其实想让他聊聊这个磨脸，是想聊他就是在这个赛场上，或者说在这个就是讨论场上，就是如何雷厉风行的那一面。 就靠 颜值啊！没想到一上来 就靠颜值啊！ 哎，不是这样聊的呀，咱们 是啊， 就是一开始是我以为他会聊他就是比较就是干练的那一方面，没想到的就是一上来开始先抒了一下情哈，没想到你也侠骨柔情啊。 不过 刘大侠， 所以我就说，女汉子嘛，也是有这个柔情的一面的。 是，那你平时你觉得，你记忆中有没有比较深刻的一场就是磨联赛，就让你觉得你整个人就是比较就是记忆深刻的，或者说比较难忘的，对你就是或者说对你的播音，或者说对你整个磨联的生涯都有很大的意义的一个比赛，你还记得吗？ 就是其实我们是把每一场会都很认真看待的，都一定是很用心的准备熬夜这样去做的。然后我觉得刚开始的话就是有点忘了，就是那些之前的高一高二的会有点忘了，我就说大学期间的一个经历吧，因为学了这个专业，然后去参加磨联就去做了媒体场，然后做了媒体场的主席，就真的就是大家一群人，就是你底下会带着你的小编辑们，然后每天要出新闻稿，然后包括要编新闻的片子，然后就是这个的话可能就是到了业内觉得是一件很习以为常的事情，但当时我只有大一， 对， 然后就大家熬大夜一起做这个东西，然后大家一起就是一个就在酒店的宾馆里面房间里面横七竖八的睡了一群人，就是我们里屋的床上全是摊的我们第二天要发给代表们的报纸，然后外间沙发上有人，然后地上有人，就剪片子剪片子，排版的排版，对，然后包括你第二天，然后就是你直接就是剪到凌晨五点，回去换身衣服，你第二天八点钟就又要出现在会场。 所以说我觉得这是参加磨联带给羽泉的非常深刻的记忆，而且作为主席的话，我觉得肯定承担的压力和 责任 会更大。 是， 对， 没错， 我觉得也是这样的一个，因为我跟羽泉平时聊天的时候也会发现，其实磨联带给他的不只说是眼界上的开拓，也有性格上的培养，会更加独立。那你平时生活中你是一个什么样的姑娘，就是在除了在舞台上，除了在这个赛场上你之外，你平时生活中是什么样子的？ 我觉得你稍微小心一点，因为我们俩都知道你什么样。 就是不能瞎说呗。 对，必须实话。 尤其在我这块他真不能瞎说。 对。 就是我觉得就是一方面我自己一直很满意我的一个性格，就是刚刚梦梦你们两个都有提到，就是说我比较独立， 是 就真的自己扛行李箱啊，是不是给宿舍换水呀、 我刚才就说到水桶的事儿了吧。 然后就是这样，但是我内心里面也是一个有时候有点矫情的人， 对， 就是有的时候你深夜矫情党嘛，就谁没有啊， 对吧 对，谁没点脆弱的时候呢、 所以说就是这种难免你会有这种不良的情绪、然后说真的在这儿也是给梦梦之流的室友道个歉，有时候脾气小脾气上来有可能对他们就比较冲、就不理他们了、 这个、 没事儿，梦直接你太冲的时候那一般就是 你闭嘴， 如果梦就是对这是轻易版哈，就是不太生气，要是真生气他直接就抡了你。 哎，这你俩是现在开始吐槽我了 是 没有没有，其实咱们说了这么多啊，我觉得咱们最期待的一个环节的羽泉最期待的一个环节也就是、 为什么我最期待的 我觉得因为说到这个歌手啊，其实这首歌是羽泉也非常喜欢、而且 是 羽泉是为什么喜欢这个歌手，因为就是按我的理解哈、因为她平时生活中啊，一个女生嘛肯定会有心理稍微脆弱的时候，可能有的时候朋友的几句劝慰或者说家长给你几句劝慰可能会很有力量、但是有的时候可能不是那么的方便，不是随时随地的，可能有的时候一个偶像、一个歌手的一首歌可能会让你觉得啊又再次燃起来了。你今天给我们想 推荐的一首歌， 推荐的你最喜欢的这位歌手。 对之前那个梦梦问我说给大家要带来一首歌、我说那必然五月天的歌啊，我是就对我稍微有了解的人都知道我是一个五月天的忠粉， 而且你今年还作为北京鸟巢演唱会的志愿者 对就是真爱，我在太原看了这一场然后来北京做的志愿者、然后那个但是五月天那么多歌每一首歌都有我的一段故事，但是我今天特别想跟大家分享的这首歌是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我不愿让你一个人，来咱们简单听一下。 好的， 简单听一下。这个歌放到这一部分。 是的，这首歌大家都很熟悉哈，就是我不愿让你一个人， 五月天非常经典的一首歌、 对，那你为什么这么喜欢这么依赖这首歌呢？ 其实这首歌是有一段故事的，就是我有一个青梅竹马啊、我们真的是从小一起长大。 青梅竹马有在看这个节目吗？ 不可能让他看到夸他的。就是好朋友真的是好朋友，从小一起长大。然后那个我其实是复读的，我是一个复读生。 咱俩一样。 然后在我高四那年的时候，我的生日是3月份。啊，这下是不是把生日暴露了？ 来吧， 没事，你没暴露快30的这个年龄就可以。 现在快40了。 然后就是当时过生日的时候，因为 都彤彤也复读过嘛，都知道那个阶段是一个特别艰难的阶段，尤其对于艺考生，就你刚刚考完艺考，然后你不知道你的艺考成绩如何，然后你要赶快回学校备战自己的高考文化课的时候， 是， 然后这个时候会非常的难受，而且本身那一年就比较难熬。 对， 然后这首歌是我发小他在他们学校是成为了他们学校的校园十佳歌手，然后有一个活动就请他们去唱歌，他是这个乐队的主唱，他在唱这首歌之前就说我这首歌我送给我的一个朋友，我知道他现在正面临着他人生最艰难的一个时期，所以说我想把这首歌送给他，我要让你知道你不是一个人，我们都在大学等你。 好感人啊， 我真的，我收到这个视频的时候，我整个人当时就是在家里面嚎啕大哭，就是就他那一句话，我们在大学等你啊，你就充满了动力向前。 我的朋友们，你们在哪里？当年你们在哪里？你们咋不跟我说呢？我觉得今天咱们节目马上就要到尾声，咱们刚才说了，咱们也是今天咱们要帮雨璇找朋友。 对， 你现在是不是要介绍一下你今天想要这个交什么样的朋友呢？是男朋友还是说找一些小伙伴？ 都可以呀、啊， 反正单身， 反正单身可聊啊。 想要 什 么样？ 对， 就是其实就是我希望就是希望能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无论是朋友还是男朋友，就因为可能我有一些自己很奇奇怪怪的爱好，比如说我爱聊政治，爱这个那个的，所以说希望找到一个志同道合的朋友，能陪我一起去听五月天演唱会的朋友， 就多跟他聊聊时政话题就可以了、啊、 对，喜欢雨璇的各位有共同志向的朋友们，可以通过添加雨璇的联系方式，想公布什么呢？ 大家可以搜我的微博八爷是个好姑娘， 今天的标题、 非常的简单，八爷是个好姑娘、如果喜欢他的话，欢迎通过这种搜索的方式进行连接。好的，接下来将要为您呈现的是我们 FM98.2 的 漫游 嗨 翻 天。我们明天的博虎点秋香呢，会有一个全新的嘉宾分享他的好故事。明天见了，拜拜各位， 拜拜。